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星期六，呢个系一个特别嘅节目，中港经济环节。 如果收视率好嘅，咁我继续讲。不过咁啊，尝试性质啊，咁啊由我大肥主导啊，咁啊拍下 Tony 菜。 咁啊，我讲两句吓。 我你啊做一近， 系啦，做一近。 咁啦，系你讲先。 唔系，我谂住点啊？郁敏你讲先，我一近啊。 咁啦，咁其实咧，我咧就本身咧就专做啲小生意，有阵时有听开我节目都会讲，讲啲比较微细啲啊，或者贴近啲普通小市民啊，或者普通人啊做嘅生意嘅。咁咧，但系咧星期二得到里边咧，因为咧多元化咗，咁有阵时讲下政治啊，讲下其他嘢啊，或者讲下大生意。咁又變咗講呢啲呢，即係大環境經濟呢，佢哋講好多。咁變成咗呢，我諗住呢做返七啊少少嘅講返啲本地啊，或者我睇外國嘅經濟啊，或者睇大陸嘅經濟啊。咁呢好老實咁講，我哋好多嘅評論家，包括呢所有嘅睇大陸經濟狀況嘅人，佢哋都話期望佢係會知爆嘅。日日喺度讲啊，就嚟生就嚟死啊，啊唔知点样经营落去啊，咁我都系咁讲啦。根本上你做讲呢啲，你哋系冇喺大陆度生活嘅。大陆系一笪好奇怪嘅地方，唔系你哋睇数据啊、睇成嘢可以睇到。我好中意听萧山，近期多咗赵善谦，但系我觉得佢哋睇大陆嘅经济都唔啱，因为佢哋真系冇翻大陆。包括恩新港先生，或者谭博，我都觉得佢哋好有问题。咁讲下我自己嘅分析啦，讲几件事。第一，东莞其实东莞经济复苏咗㗎啦。点解呢？你成日都仲系停留緊好惨啊，啊扫黄啊，啊啲人失业啊，夜晚出夜街啊，好困难啊，各样嘢好小心。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其实东莞呢，我啱啱呢个礼拜六礼拜日，上个礼拜六礼拜日啦，我啱啱返完去，再之前我就喺深圳，再之前我喺广州。 嗱，打断 唔系打错话，打断我真系。 东莞而家系咪仲有东莞十八式？大飞有冇试齐？ 咁我一个好正经嘅人，咁但我亦都老实话俾你听， 试齐嘅。 东莞十八式系有嘅， 系， 不过唔系公开咁做。 哦。 只不过话咧，其实而家上高大陆咧，早轮打得好犀利嘅时候，东莞基本上连揼骨冲凉嘅地方都冇，洗脚嘅地方正经唔正经全部都冚晒。 但我都咁样做，啲人只脚会好臭嘅，喺屋企唔洗嘛。 系啊，咁啊当然啦。咁但我而家话俾你听，基本上而家东莞32个镇全部都开翻晒， 哇！ 每一个镇都可以话即正常营业。包括雀仔按摩，只不过话冇咁明目张胆，而卡拉 OK、夜总会全部变晒 KTV。 系嗱，香港咧嗱，我哋呢个节目叫特别节目叫中港经济环节咧，我哋都要讲下咧香港嘅揼骨咧，即系嗰个叫做咩啊？脚底按摩咧，我要同大家讲，因为未必个个网友知道晒，可能好多都知噶啦。有个识别嘅，逢系咧。有斜骨嘅脚底按摩咧，佢咪有只脚板度嘅，有哈哈笑，有里面有个笑容，哈哈笑咧就系有得搞嘢嘅，冇哈哈笑嗰啲咧就冇得搞嘢嘅。咁大家网友咧就要记住啦，因为唔好去到嗰啲地方啊，对人哋摸手摸脚俾人打噶吓。咁如果哈哈笑嗰啲咧，可能有吓、 啊。你去上水好简单嘅就上水棚系二楼啊，有个哈哈笑嘅，你上去咁啊，通常嗰啲咧就30多岁，哇，着得好性感， 系 啊，同埋咧非常非常肉感嘅女士出嚟招呼你。 肉感啊，有咩瘦啲有冇嘅？有冇啲冇咁？ 我真系冇见过喎。 系咩？ 系啊，唔觉意。 我揼骨可能要用啲力嘅，你始终咧、啊、你都唔系话斋咩噶嘛，系嘛？ 啊，太瘦唔得嘅，冇力。 冇力啊！ 系啊，但系咧喺东莞其实咧。 吸力唔够啊！ 但喺东莞咧，其实咧一般嘅经济咧状况，虽然少咗好多厂吓，但系佢哋而家咧亦都好多咧替代咗用机械人咧去做一啲人工比较密集嘅嘢嘅。咁但系点解我话咧东莞咧基本上嘅经济咧已经复原咗咧？如果大家有机会， 几多成到啊？复原？ 我谂有八九成。 哇！好犀利喎！ 我哋香港你睇旅行团知嘅。我哋以前 我以前啊，上年我哋翻去成个东莞啊，参加啲所谓五星级酒店啊、豪华游啊各样嘢，全部都系国内准五星级，嘉华、嘉辉呢啲啊，所谓酒店啊，啊人山人海食自助餐啊，好多。通常嚟讲咧，系299到399一个人两人。啊，仲要包景点，而家嘅消费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正常。而家你上到去，唔系住香格里拉，就住希尔顿，住文华万达，一系就住康泰国际，所谓花之恋人酒店，啊早轮啊索菲特，而家系富力集团，全部都系国际品牌酒店，佢哋嘅收费相对贵，因为其实咧，而家香港人上去消费嘅模式都系变咗。是使肯使钱的地方。三日团正正常常要1300多元去三日。咁连埋小费嘅咁头尾要1600元。差唔多呢个价格。其实已经可以话如果去多日嘅俾个咁嘅洗费已经去咗台湾。其实而家个洗费贵。但係东莞呢而家除咗做厂之后呢佢哋发展呢个旅游业，因为佢本身嘅全中国最密集嘅五星级酒店同埋商务酒店就喺东莞，变成咗佢哋转型咗。第二就深圳、中兴、华为，佢哋某一部分即系国家嘅政策，因为要保住东莞，变成咗将中兴同埋华为好多啲所谓叫高科技产业咧，而家由深圳搬上去东莞。令到东莞咧喺呢一刻里边咧，佢哋嘅政策得到佢哋嘅优惠，再加上东莞破坏环境以前好多嘅，即系开好多厂，但系而家因为厂少咗，佢哋将佢哋成个嘅东莞市嘅力量咧，就搞呢个生态园，搞生态园，咁啊变成咗咧好多咧做飲食嘅嘢咧，好多系本身有个湖啊。松山湖啊，附近啊有食店啊，全部咧都系做啲比较高档嘅，同埋比较冇污染嘅食物。咁啊，变成咗咧，造成咗一系列嘅附近咧，所有嘅产业咧都已经系兴旺晒。如果你去后街睇下，以前啊长安啊后街啊，虎门唔使讲啦，呢啲甚至大浪比较偏僻啲嘅，以前所谓。做尊重毛三之乡，而家其实已经改变晒，系用咗4年时间，成个东莞嘅经济已经转型咗。呢个此其一，第二，食深圳，我哋香港人可以留意一下大陆嘅其中一部分，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所有假期，你只要6点零钟过关，我要话俾你听，全部香港人。大量嘅人全部都系着晒呢个单车装束，大架单车过关，然后上大陆踩单车，沿住深圳一条向东一路行，有啲就向小梅沙、大梅沙，一条单车路系通晒嘅成个深圳。我哋香港人喺香港得唔到一个单车待遇，但系上到去咧，单车路系成个深圳， 哦、 去到呢个华侨城啊，嗰边去到一路踩到惠州 啊。哦，咁好啊。 沿海。 哇，呢样嘢咁佢嗰个即係做得好过香港喎，有时啊。 係啊，甚至佢哋而家好多城市，其实大陆好多嘅所谓环保城市呢，好似台湾咁，或者好似欧洲咁，插张卡然后攞个单车走去还。 哦。 第二度你停低嘅时候还，全部有锁㗎。 哦。 其实而家深圳已经係发展得比较慢㗎。如果喺其他，譬如喺杭州啊、无锡呢啲城市啊，已经全部已经系好多年 嘅。哇，冇去嘅啲地方，即系 完全冇去。佢哋而家，你觉得喂，头先李明讲经济，而家你讲旅游，唔系，系佢哋咁样嘅做法带动咗国内而家好多嘅新嘅经济旅游。我讲一件事你听啊，你哋如果多啲翻大陆，有啲公园或者旅游点，可能大城市干净啲。如果二三成城市可能邋遢啲，因为佢哋嗰个文化差异，因为乡下人多。但系我要讲，佢哋嘅消费系在于家庭式，唔系个人式嘅偏向。以前就做贪官， 哦，一个人开 出嚟应酬，一餐饭食几十万，跟住开好多酒。但系咧，成个中小 中产以下嘅，佢哋好习惯老豆老母住，有个细路仔，两公婆。佢哋逢系星期六、星期日系会拖男带女咁出去消费嘅，食饭去呢、這个行街，佢哋去行公园。我哋香港系想象唔到，系密密麻麻嘅人。佢哋而家将一个高消费嘅嘢，而家变成咗一个家庭式消费。所以咧，你有时好多所谓嘅中国专家去睇，其实佢哋本身喺度转型緊，佢哋嘅概念转型緊，甚至楼市都好啦。点解我话佢哋未来十年唔会支爆嘅？你哋成日讲去库存，你可以睇而家煤炭股近期升返。因为佢停止，因为一滑落去就有，尤其喺蒙古啊、鄂尔多斯嘅地方，其实只不过系地底嘅两三米，拨开啲沙，下低就全部都系煤嚟嘅，够用中国100年。佢而家停止咗採伐，但係呢佢而家仲未能夠控制到，就係鋼鐵嘅啫。咁你話你喂屌你諗乜好撚多鬼城處處呀媽媽，其實佢影啲相你哋做係唔一樣嘅。好似話我哋最近嘅鬼城叫十里銀灘。 喔、哦、呢、這個有朋友叫我買喎、 啊。係呀、啊、個個都叫你唔好買㗎但係我、 啊、哎呀咁撚大鑊咁正。 但係風景好靚㗎，而家其實香港好多呢啲短線旅行團都去。喺嗰度住，去嗰度玩，去嗰度食。但系佢哋有一样嘢就系、是、咧，佢主要都系做翻国内人、香港人上去买，跟住佢就劝你喂，你租呢间屋出嚟，回报几多？佢就逢系夏天就叫你租呢间屋出嚟，冬天唔会叫你租。 哦，因为点解咧？滩啊嘛，因为海滩啲人 系啦，附近食海鲜，保证你嘅回报率有几多？佢卖楼系保证你可以租金有回报嘅，同埋包租埋。但系咧，因为星期六日。大陸人就好鍾意開車，一家大細真真正正去揀寮灣啊呢啲地方，去真係去旅遊食海鮮，係消費力好強啊！咁咪變咗佢哋對呢個生態遊係注重過香港。我哋香港沙士之後就好興咧，就去大美督踩單車啊、 交易公園， 但係佢哋唔係咁樣洗牌，佢哋真係豪洗，租一間度假屋去近海邊去咁樣玩嘅，咁變成咗咧。在惠州二三线的城市惠州啦，我哋香港人参加旅行团，你哋呢个时候去参加逢系有温泉浸嘅，平到呕啊！食自助餐啊，两三百蚊全部得。 咁系一咁热，边个去温泉咧？ 但系因为佢哋只不过全年呢段时间佢要做你香港客，因为做你香港客咧就保证到呢段时间入住率，到冬天唔系呢个价格嘅。 哦，冬天系啊，做大陆人生意噶啦。 做大陆人生意系供不应求。 系， 所以我话、那个消费模式同埋 转咗，即系大陆嗰个消费模式转咗。 大陆嘅而家做嗰啲所谓生态游同埋注重健康，因为佢食好多叫做咩毒食品， 即系化学元素表里面嘅嘢， 全部食晒啦。 系啊， 咁而家变成咗咧，佢富裕咗，佢哋就将啲钱同埋将佢哋所有嘅嘢开始转换啊，食一啲有营养嘅嘢，同埋肯定系纯天然嘅嘢。变咗佢哋咧就好肯抌钱啊！变咗好似你唔好话讲咩特工啊乜乜乜乜，而家根本上深圳都好啦，梅林都好啦，近水塘附近系好多农场啊。梅林上嗰个水库系供应深圳饮水嘅，附近有好多叫生态农场系冇污染嘅，因为咧佢系高嘅，个水塘系高嘅，喺个山上高，咁变成咗咧附近全部都可以话俾你，全部做晒农场，喺农场附近卖食物卖剩。呢啲佢哋已經係變成咗一個環保嘅經濟體嚟嘅。咁啊，講樓市咧，一線城市經共產黨嘅操弄，全部北上港已經全部已經係呢一年升咗6成幾，有啲升咗1倍嘅啦。深圳我話已經接近升咗1倍嘅。咁但二三線城市成日話：哎呀，嗰啲有剛性需求啊！二三線城市你要大撚量鬼城咧，我話俾你都係錯。 嗱，因為咧，其實大陸咧鬼城咧係講緊2008、2009開始建成嘅鬼城，但係到咧依幾年咧陸續入伙嘅，其實係咁當然咧唔係話完全冇人住嘅，不過係個住嘅比例少啲。咁但係咧有一樣嘅就係咧佢一個政策咧，大陸人其實咧好相信咧共產黨嘅啲政策嘅。逢系政策嘅嘢咧，啲人就会去利用佢嗰个政策，咁样咧去做好多生意，变咗咧我哋上其实咧坦白讲啊， 我哋上去，你有接觸咧，你就知道咧，唔能夠我完全睇大紀元啊，咩動向啊、前哨咁樣嘅，因為始終咧，你係真正了解過，你先知道，喂，上面究竟係點樣發展？即係你話咧，係個個都想共產黨冧啊，但係而家你睇佢嗰個叫運行咧，上面嗰啲人啊，每一個人都係充滿希望的， 個面見到佢係笑嘅。 其实而家噶啦，2004年，坦白讲咧，由2003、04年开始咧，香港人个个嘿口嘿面，但系翻到大陆咧，个个啲人都系充满希望嘅，即系佢哋个样咧，嗰种叫做咧正面嘅心态，同埋咧对于嚟紧将来嗰种期望咧，系好似香港嘅七八十年代嗰种朝气嘅。 你好简单啫嘛， 即系佢系好似咧，日日都系发大机会。变咗唔系佢哋个个咧都系好正面去睇嘢嘅，任何一样嘢都系以正面嘅方法去谂，变咗咧好多时唔打唔撞撞都好多生意出嚟， 即系等于而家香港嘅艺人、台湾嘅艺人， 系啊， 喺一个冇出路， 系啊，翻大陆打出一片天咧， 系咯、啊，我呢次去完东莞维亚纳酒店，系呢间国内嘅五星级酒店，亦都系一个集团啦，有啲三星级啦， 系、啊， 下个礼拜六礼拜日就好大只字写住。邀请到香港唱片红星许秋怡小姐莅临登场。 哦， 一个许秋怡唱两只歌，唱足30年啦。 已经冇人记得噶啦，现代爱情故事。 但系喺大陆冇人唔识唱，到今时今日啊，住加多利山啊，豪宅啊，全部都喺大陆得翻嚟。 喂，你谂下，王祖蓝啊喺香港唔系即系已经算系。你当系都系有啲人识啦，系嘛？但系未去到一线咧，喺大陆都搵咗几亿啦， 可能唔止。 系啊， 你话最近唱一只歌，唱到红晒，红遍大陆嘅，未计佢系同湖南电视台长期签咗合约嘅。王祖蓝呢个人 系啊，发达啦，真系发得唔清楚。 所以好多香港唔红嘅人，或者开始走下坡嘅人，大陆俾咗佢再次嘅机会。我讲楼市咧，二三线城市。大陆佢哋嘅说法，四年内可以去晒所有鬼城嘅库存。 咁呢个我觉得可能都系夸啲， 应该都我觉得系相信，因 为 其实咧好多鬼城系冇人住，唔代表佢未卖。鬼城嘅意思系冇人住啫，唔代表佢产业权系未卖嘅，卖咗即系呢笪地方系即系已经系俾咗钱回报咗，再加上而家咧喺二三线城市。但系咧，香港可能好少人留意啦。其实已经全部咧有个新政策，你一强化嘅，所有农村户口，如果嚟城市买楼，佢就会得到呢个城市嘅户籍，但系佢唔会取消佢喺农村嘅补贴，变成咗我嚟买层楼，我有两方面得益。第一个得益就系我继续有农村嘅补贴，第二城市嘅医疗。教学啲仔女翻学就可以城市读做。第三，除咗呢两样嘅优惠之外，最主要就系、是、如果以2000蚊一平方计，即系你二三成城市咁上下啦，100平方咪20万人仔咯。你买楼，共产党每一平方补贴你300蚊，变成咗而家二三线城市嘅楼价开始稳步向上升。你多啲留意一下，你讲咩睇咩指数，可能系滞后咗，未发觉嘅啫。但系而家根本上佢哋系转型紧，你亦都可以睇到中国嘅内需。你哋成日话哎呀唔得唔得，其实共产党虽然有好多嘢打击外国啊，外国嘅品牌包括 iPhone 在内，但系佢亦都扶植紧好多国内嘅牌子，将一啲唔好嘅牌子淘汰咗，好似。有一隻抄到 iPhone 十足十嘅 OPPO， 而家根本上咧，大陸人咧普遍接受咗佢哋嗰套程式，包括好似馬雲咁樣，我哋買 iPhone 係外國嘢，有隻都差唔多係一樣嘅。喂，國內牌子 OK 啊，小米淘汰咗，而家係 OPPO 時代。 哦，淘汰咗小米，呢個真係我哋香港人真係唔知道。 而家係 OPPO 時代 ，OPPO 直頭連嗰個 ISO 係一模一樣嘅。做嗰啲制式完全一样嘅，但系一部 iPhone 6咁上下嘅嘢啦，完全一样。佢又唔知点解咧，可能 iPhone 迟啲都俾佢告侵权噶啦，2000蚊 告紧啦， 2000蚊人仔一部，系我可以话俾你听，你而家各大省市最好卖嘅手机唔系华为， 是 OPPO， 因为佢根本上而家个风潮就好似替代咗 iPhone 咁样，系普通人都会买得到，同埋好流行，亦都唔介意话俾你听，我呢部唔系 iPhone。以前好介意嘅，屌整都整个壳啦。第二就系嗰个知识产权，而家喺大陆基本上由乐视开始攞版权，由韩剧开始、美剧开始攞版权，而家慢慢咧令到咧成个产业链啊，优豪、腾讯、百度 咩爱奇艺啊， 爱奇艺呢啲全部都全部有版权。做乜嘢？佢哋都拍网剧 嚟紧大陆咧，我谂啊，真系样样都要俾钱先可以睇到啦。即系嗰个走向，嗰个走向咧，系变咗咧，每一样嘢你睇一个剧啊，可能都要俾钱，如果咪冇得睇吓，唔好谂住以后咧上网有得睇有侵权啊，吓 系啊，所以而家佢变成咗，你而家你好似香港好多有办法噶啦，喺网上睇到啲美剧啊，或者睇到啲韩剧啊，睇到成其实。好多其实我哋都系翻墙，即系佢个翻墙软件，包括好似千寻啦，佢大陆啲全部有版权，你全部唔系会员制，唔俾钱，根本就睇唔到，包括电影在内，尤其是西片。所以咧，佢哋而家开始正规紧嘅时候咧，佢嘅产业链因为收到钱，所以佢哋即系变成咗佢哋啲网上啊，佢所做嘅任何一切咧，就变成咗有钱收。咁啊，变咗佢哋嘅经济咧，就由呢一个触发点一路向上。虽然你话哎呀，佢哋好多监管啊，成中国人最咩叻咩咧，走正面。头先阿 Tony 讲得啱，佢哋好中意做生意。十零岁第一件事出嚟唔系谂住打工，就千方百计借到钱翻嚟做生意。佢输咗之后再借第二笔，佢哋觉得好闲嘅。佢哋嘅奋斗精神啊，做生意。所以我有阵时我自己都讲，有啲网友喺度讲，喂，做生意点样点样？我好简单，一系做一系唔做。做你唔好谂咁多，你做啦。大陆人就系咁噶啦，佢哋揸住500蚊，佢就要做5000蚊嘅嘢。老萧话：我哋香港人，我哋要做5000蚊嘅嘢，我要揸住50000蚊。有几多个人有50000蚊啊？但系人哋真系有本事揸住500蚊就做5000蚊，做50000蚊嘅嘢。但系佢哋好怕，佢哋唔怕输，一撞咗输咗，只要突然间国内一个政策一转变，佢即刻全世界人就跟住个政策走，因为佢知道共产党呢个政策一定咗出嚟，佢就有办法搵到钱。 系。 所以做水客又好，或者而家你 所以你见到咧，大陆一提一带一路咧，即刻几百间注册一带一路嘅公司。 系啦，咁但系你话佢输，而家屌你谂乜亚投行都冇人睇咧，其实佢立即又可以转型到。佢哋嘅灵活方法啊，系你哋想象唔到。所以仲有一样嘢，你哋成日话共产党操弄民粹，令到咧中国人始终有一日反弹，你错啦，你上去。同啲內地人各地省市傾下，佢哋個心目中洗腦係絕對成功嘅。你唔好諗下嗰啲咁嘅抗日神劇，而家日日真係淨係得上電視，淨係得抗日神劇嘅啫，冇第二種嘅。 喂，而家咧啲人咧係令到佢哋相信，哇！原來新四軍係國民黨好撚衰啊，蔣介石嘅撲街啊，即係搞新四軍啊，佢哋唔抗日啦、啊。喂，啲人係相信嘅，俾佢洗腦洗到咧，完全將啲歷史調翻轉頭嚟寫。即系呢样嘢咧，共产党好成功。老实讲啊，佢咧系头先大匪，我哋已经食饭已经讲啦。佢系将你洗脑到咧，喺共产党系衰，扑街，大家都有共识噶啦。不过咁，如果冇共产党啊，我哋会好卵惨啊，咁样。 系啊， 佢哋已经即系变咗咧，已经系一种利害共生嘅关系啊。佢觉得共产党冇咗佢哋都会冇得生存，已经系洗到咁噶啦，变咗咧你好难改变到佢 嘅。咁你譬如你而家你话你强国人乜乜，你要讲呢啲冇意思。佢哋。只会跟住共产党起舞，佢哋有啲人同我讲喺南海始终有一场仗要打嘅，不过唔系而家，十年后美国佬都唔系我哋对手，呢啲菲律宾系小丑国家，佢哋完全相信嘅，只不过佢哋都意识到而家共产党系吹大咗嘅，佢再嚟咧十年后咧，我哋就已经系天下无敌，我哋依个超唯一嘅超级大国。我话俾你听，呢个普遍性啊，我真系同我洗脚个师傅啊，都咁同我讲。 其实呢个洗脑咧，洗到佢觉得咧，佢哋将来会超越美国。但系有一个好好笑嘅嘢，今日微博即刻有人针对呢一点咧，就笑鸠嗰啲人啦，就系咁啦。佢哋咧会访问同一个中国人，会问佢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你觉得我哋今我哋同俄罗斯比，我哋会唔会比佢强大或者超越佢？咁啊，100%嘅人都话咧，俄罗斯暂时我哋都超越唔到佢嘅咁样。咁跟住第二条问题啊，总共问三条问题。第二条问题 就是俄罗斯，如果是美国和中国呢，咁佢呢而家中国暂时唔够俄罗斯嚟，但係好快会超越美国。呢个系每个个都系咁答过嘅共识。第三条问题啦，呢个好笑啦。咁如果美国同俄罗斯比，边个强大啲呢？咁好似美国强大啲。咁俄罗斯有冇机会超越美国呢？又好似冇乜机会超越美国。咁但係点解你可以超越俄罗斯，喂，你超越唔到俄罗斯，咁但你又可以好快超越美国呢？咁但俄罗斯又超越唔到美国。呢个呢 要数计唔到。 呢个其实系完全唔符合逻辑。一讲出嚟啲人即刻呆咗。但係头先问嗰三个问题，如果系分开问呢，都系得到同一个答案㗎喎。所以呢系好好笑嘅。 哦，呢、這个真系共产党嘅洗脑成功嚟。 佢洗脑成功，洗脑到呢系呢，即系觉得呢中国好快超越美国㗎喇。 系啊，甚至你而家话自古以来呢，佢哋全部相信，但我问过佢哋，喂，自古以来即系几时，佢哋唔会答你嘅问题，但佢就相信只有共产党先顶得住。而家连菲律宾、越南、缅甸呢咁嘅国家仔而家都恰我哋中国。是抢我哋中国嘅嘢。而家我哋一定要团结我哋。虽然而家你好似而家大水灾到呢，可能佢哋好惨啊，觉得佢觉得仲系讲緊波兰兴邦，唔关共产党做得唔好啫。屌你老咩，唔系佢哋靠害嘅。啊，屌你老咩，我哋唔能够衰俾外国人睇。我哋唔能够衰俾美国佬睇。我哋一定要屌你点点点点点点。佢哋个心里面永远都相信呢一套嘅话，呢、這个国家好难自爆嘅。因为佢哋相信共产党去维护佢哋利益，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仲有佢保护你嘛。佢觉得无论国家点唔好，佢都保护緊你嘛。 吓、啊，你话 系最大镬噶嘛？ 吓、啊，你话，诶、咁样关经济咩事啊？咁样就系关经济事，因为佢哋相信共产党，佢知道，譬如甚至上次熔断机制都好啦。啊，讲翻楼市， 系、哦、啊，熔断机制，喂，冇人出嚟暴动啊？ 系啊， 输咗咁多钱都冇人暴动，你谂下，因为中国人几容易统治？ 系啊，因为佢好快脆，佢觉得你有一个机会。而家楼市 系 点解可以二三线城市咧？因为佢实施咗个熔断机制。点为之熔断机制呢？就是你呢层呢个呢平方，我而家拍卖系两万蚊一平方嘅，当呢个地啦，两万蚊一平方。熔断呢就是你有个上限嘅，你唔能够投地呢高过两万蚊，一高过两万蚊呢就即刻熔断。即系你每一次你投标 都要两万五， 都会两万五蚊你先投到，就好快脆到两万五蚊啦。咁好啦，下一幅地就由两万五蚊到三万蚊嚟起跳。所以令到个楼价同埋个地价不停向上走。共产党用熔断机制呢个方法，股票唔得，但系楼市而家就做得到了。所以话佢哋相信佢，因为佢觉得佢会俾着数佢，即系文革有个老兵，佢当年杀咗好多人，明知系扑街嚟噶，但系佢今日仲相信毛泽东，因为佢讲我为咗党做咗咁多嘢，咁大嘅牺牲，而家佢照顾我几十年，有退休金俾我，点解我唔相信共产党？因为佢哋就係建立咗一个咁嘅共生同埋共同概念嘅关系，同埋佢知道共产党会照顾佢。我哋而家係普遍有一啲人係有问题嘅啫。甚至成日都话哎啲人带晒钱去美国啊，啲明星啊全部攞晒外国护照。我话俾你听，佢哋呢啲人全部知道共产党嘅本质系咩事。佢哋但係佢哋唔会离开中国嘅。只不过佢揾咗个后门，安全门，随时可以走得，但系佢哋都会翻返中国生存，唔系因为钱，钱佢哋已经系大把，包括赵薇在内，两公婆过百亿身家啦，黄晓明四五十亿一定有啦 ，Angelababy 点解做咗香港人，仲要翻去体面啦，仲要写话一点都不能少，举个牌出嚟，点解挑梁小丑？但系佢哋明白，唔系为咗揾钱啊。对呢啲人钱唔系最重要噶啦，最重要系乜嘢？系权，系特权。点解我咁讲？喺美国系冇特权嘅，我天子犯法，我拉到你都要扑街。佢只不过要揾一个后门，如果中国真系有咩事，佢走得啦。但系佢哋要享受特权，唔能够喺美国、澳洲、英国，佢哋翻嚟，佢只不过话佢拎呢一个牌，你觉得哎呀，屌你老乜都人都做唔成，佢拎呢个牌出嚟。你可能佢啲嘅心里面都觉得屌唔啱嘅，但佢拎完呢个牌之后，佢一抌低啫，佢就系万人嘅偶像，佢就系特权嘅使者，包括韩红打个电话俾上海机场，喂，我迟到啊，叫班机等我。那个韩红只系个歌星噶，嗰、那个班飞机真系会等佢噶，你明唔明啊？佢第六地生存系生存唔到嘅，即系好似好多有钱男人 移咗民去，个老婆同个仔女未去咯，佢点解要翻嚟？其实佢唔翻嚟得噶，钱搬走晒，咪得咯。但系佢都唔肯，点解翻到嚟？叫一百条女轮流同你自己吹，吹卵爆完之后，屌你老咩，舐翻干净，第二条女再继续。你边度得啫？你喺到外国系做唔到噶，你有钱都做唔到。但系佢哋有权，佢哋有特权，佢哋嘅特权系将成个中国十四亿人民踩咗喺底下，全部系服侍我噶啫。你明唔明啊？所以有呢班人，佢哋一个利益共同体嘅情况底下，好多千奇百怪嘅事会发生。但系经济唔系你哋咁睇，唔好成日讲佢哋搵到钱走去外国啊，唔会。佢哋要生存，中国就好似老萧讲嘅，佢哋系中国人，佢哋只适合喺中国呢笪地方生活。 系去第啲土壤，佢哋会 佢哋死噶，所以佢哋要翻嚟，好似我哋香港人去第度，我哋唔习惯要留喺香港生活，所以唔能够睇问题净系讲香港，你要真真正正明白大陆人嘅心理。今集讲到呢度，下次如果有机会再讲其他嘢。 嗱，咁啊，我你 cut 咗未啊？嗱，咁啊，補充少少啦，因為咧依個係一個特別節目啦，咁啊，我哋淨係依個即係，如果嚟緊個反應好嘅，我哋睇下再錄多幾集啦嚇。咁我覺得咧，因為當初我佢哋大肥話喂，有幾個年青人啊，我哋而家都交行俾年青人 啊，冇錯， 就嚟講即係大陸嘅見聞啦，同埋有啲叫生活上嘅嘢咧，好多時候香港好多國情專家完全坦白講啊，佢哋都冇喺大陸生活過一兩日，或者超過一個禮拜，你冇可能知道上面嘅嘢嘅。你要去了解，喂老毛話齋，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有好多嘢你可以鬧冇問題，我日都鬧嘅。問題你要去掌握到佢，你分析到嗰樣嘢究竟係咪咧？好多時你原來你嘅分析係睇大紀元睇前哨睇嗰啲争名动向，你系了解唔到大陆嘅国情嘅，因为咧上面系多线发展嘅，佢唔系一个平面图，佢系一个立体图嚟嘅，好多嘢你净系睇佢前面，你原来睇唔到佢后边，即系好多时咧，而家香港好多嗰啲国情专家咧，系等于核子摸象，摸到大象条尾，大象咪同条蛇一样咯，系咪摸到只脚，佢咪同树果一样咁粗咯，大笨象完全系两回事嚟嘅， 好简单啫嘛，你哋根本上就唔翻大陸嘅，你係喺度網上吹。好啦，到你翻大陸嗰批，嗰啲有權有勢講大陸嘢，冚家產日日勞斯萊斯啊、賓利嚟接你嘅，跟住你同你講大陸經濟，你都唔係去到嗰啲地方去睇。 係啊，你睇唔到，你亦都睇唔到真相。變咗咧，我哋嚟緊咧，因為咧會有好多人願意肯將佢喺大陸嘅見聞講出嚟咧，我哋咧希望聽網台係一個知識嘅傳播，同埋咧。唔好越听越蠢，我就好就忌咧。有时啲人会越听越蠢，听埋好多嗰啲阴谋论啦，听埋好多冇经过大脑思考就讲出嚟嘅嘢。我哋希望咧，大家听完会有得着，会用个脑去分析，唔系话咧我哋要制造一个邪教，我哋系教主，我哋讲嘅嘢你要绝对相信。有好多嘢我哋够胆讲，我哋讲完出嚟嘅嘢咧系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同埋大家去推敲嘅，唔系话好似头先嗰个问题，俄罗斯、美国同中国嘅问题，即时你问你第四个问题，你即时答唔到，你已经系即系即时出丑同埋穿煲。咁但系咧，我哋希望咧大家了解多少少，唔好俾人呃，同埋咧亦都唔好睇嘢咁狭窄。我就系咁多啦。咁啊，时间今次嘅节目嘅时间差唔多，记住大家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希望咧，喺一年内，即系喺今年内，我哋希望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嘅subscriber 咧，应该有10,000人嘅希望吓，咁啊变咗合理少少啦吓，而家都仲系太少啦。 哦，另外今日就到此为止啦， 系啦， 再见。